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自性即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净律波罗蜜多。于此净律波罗蜜多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净律，是修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净律波罗蜜多。时天地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无所得精进波罗蜜多，明说真正精进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精进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。黑过色，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。可以过色，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应修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色，色自性空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，是色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，即是精进波罗蜜多。于此精进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皆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精进，是修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